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时间嚟到上昼10:30，而家由潘浩洋报道新闻。警方在朝早8:30在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对开的海面大约100米发现一具女浮尸，暂时未知她的身份。据了解，警方朝早接报之后派出水警船到场，并且将这具浮尸捞起之后送去西湾河水警基地。目前女死者的身份和死因仍然是未明，需要作进一步的调查。前亚视艺员冯家俊在今日朝早近6:00驾驶房车沿住长沙湾蝴蝶谷道落车的时候，在荔枝角收押所对开车辆突然失控，撞到栏杆之后翻侧。警方之后派人到场调查，证实司机没有受伤，而他的酒精呼气测试结果亦都没有超标。40岁的冯家俊协助调查的时候就承认昨晚有饮酒，但就认为是因为自己一时分心先至酿成今次的意外。同大家睇下国际的消息，北韩执政劳动党在首都平壤举行第7次的全国代表大会。当地官方通讯社报道，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的时候说，北韩要制造和发射更加多的实用卫星，但作为负责任拥有核武的国家，亦都会履行防止核扩散的义务，为实现世界无核化而努力。穿着西装的金正恩在发言的时候就强调，除非其他国家以核武侵犯北韩的主权，否则北韩是不会使用核武。而平壤政府亦都愿意和敌视北韩的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金正恩又说，希望通过厘清和南韩的误会和不信任，从而改善两国的关系。又说南北韩应该在各个领域积极推进对话和协商。各位，这节新闻报道完。 天气报告。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是炎热，星期二和星期三天气不稳定，骤雨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6%。 天气报告系由无惧任何天气转变，时刻关心你嘅乐信药业提供。 亦都好似有啖痰咳唔出咁， 食乐信化痰素啦，每日一次，帮你即刻消除顽固浓痰，喉咙冇嘢卡住，食咗仲唔会眼瞓添。 EBC TV 登录乐视191及193频道，时政娱乐、金股财经、视像音色高清播送。听新力量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BBC 数码二台 MeToo 现正联播。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手机问前程， 好啦，咁我哋咧又嚟到呢个手机问前程啦。咁今日我哋踏入嚟嘅第一位 系啊，吴小姐、 小姐， 系你好， 早晨啊， 你好，早晨，小姐， 你好。 咁你咧，总之搭咗入嚟咧，就已经系幸运儿嚟噶啦， 已经行紧运噶啦， 好多人排队，咁排到你。 咁啊，首先呢就不如我将你嘅八字呢同大家分享下先好唔好。 嗯， 好啊。 咁啊，嗱，你本身系属马骝嘅，咁啦，阿林基啦，上。 好。 系。 谋生。 慢啲。 系。 大家呢听众呢就记录低喺你嘅手上面啊。 谋生年啊。 写住笔记啦。跟住就系庚申 月。庚申月。 系啦。跟住就申酉。 申酉日。 日。个时呢就系申卯。 生卯时， 生卯时， 卯咧通常系兔仔时， 系啊兔仔， 咁佢八字咧就戊申庚申申酉申卯啊， 好多申， 好多申啊， 好多申啊，咁啊第一咧我哋咧就睇一个八字咧，先要捉住边个位啊，边个系代表吴小姐啊？ 日啊嘛， 日元， 日元啊，系啊天干。 即系佢属于咧系辛根，个辛咧辛苦嘅辛字 ，exactly 系嗰个字嚟，嗰个字咧系一个叫首饰之金。首饰之金，咩代表矜贵，代表唔少姐你矜贵话咁但系咧就生住咧系一计，系一个咧系粗顽嘅斧头嘅上边。 哦， 呢个斧头咧就同你争老公，同你争揾食，就一切嘢都争噶啦。咁所以一个阴金人生，一个阳金嘅月咧，就已经系代表住你系一个杂金。 嗯。 杂金咧，通常嚟讲都唔正嘅，一定要纯先好。 嗯， 一定要纯，即系你属咩纹都好，你纯啲，全部系阴晒佢阳性佢。 系， 咁如果你一阴有阳咧，一女人咧就代表同人分老公啦。吓，即系代表住你如果识个男朋友，个男朋友都会有老婆噶啦。 嗯， 或者本身佢系白白马王子，但系佢识咗你之后，佢都揾第二个女朋友噶啦。 即系好多桃花嘅。 咁由于你今年已经47岁咧，所以换句说话嚟讲咧，你又未。拍拖咧又未结婚咧，所以你唯一个可能性就一定系识一啲已经结咗婚，已经有老婆不过离咗婚，咁甚至有埋仔女，你都系做嗰个嗰啲叫咩啊？欢乐诶咩？仙乐飘飘朱文嗰啲，朱莉安德斯嗰啲咁嘅角色， 继母啲系咪继母啲 系啦？咁如果你想嫁一个白马王子，系完全系冇对象嘅说话咧，佢识咗你之后，佢娶咗你之后咧，佢都会折旧。阳金翻嚟，咁即系话都，所以你想一夫一妻制咧喺呢个八字里边唔存在， 困难一啲。 咁第二样嘢咧喺呢个八字里边咧，咁啊考下两位啦，嗱佢系属阴金啊，咁老公系叫乜嘢？就系你成日头先问我啦， 火 阳火 阳火系 阳性嘅火，阳性嘅火咧就系丙午， 丙午 丙火个丙，今年系咩年啊？林基。 丙申， 丙申啊嘛， 咁即系代表吴小姐打电话嚟，其实有啲乜嘢， 有啲契机， 系啦。咁明年系咩啊？丁， 丁啊，丁 系情人星，咁即系话咧，即系等于我所讲啦，今年同明年咧系大量剩女有机会嫁嘅一年，就于是就走咗吴小姐嚟问啦。呢个仲唔系剩女，呢个剩女添啊，47岁都未嫁，你真系咁搞错。喂，你老老实实啦。你话从来未拍过拖啊？你未十九都24都拍唔到咩？ 唔系啊，有啊，又系好似师傅你咁讲咯，即系一系就有老婆嘅，咁但系冇离婚噶嘛，咁但系一系咧就细或者大好多咯。 系咯，嗱，其实喺八字里边咧，你嘅19到29岁嗰10年咧，其实都系行过10年咧系火运嘅。 系咯， 咁34到39岁亦行过你个老公嘅火运嘅。咁而你个火咧喺个神煞里边咧飞入去叫天月贵人啊，天月贵人嗰个午字入咗天月咧，系代表住其实你识得啲男性咧，都系你啲老板或者上司嚟嘅。有冇乜情形啊？ 有 系啦，系咪啊？ 即 系 老板好中意佢啦，啲老板。 诶，佢又好中意老板。 哦， 系。 咁咧就其实已经可能咧系已经发生过呢啲感情噶啦。咁咁咧就去到44岁嗰年，咁啊有10年大运行月卯，月卯系生丙火噶嘛，丙火系个老公啊嘛。 系。 咁即系话月卯就系佢老公个阿妈咯。 哦。 咁即系话只要你揾到一个老嘅女人，佢有一个仔。 系 已经结咗婚而离婚嘅咧，咁嗰个已经系你嘅真命天子，所以你系要由奶奶介绍嘅。嗱，呢个咧就 系 个契机。 系啦，要留意翻呢啲朋友。 第二样嘢咧，你八字里边咧，所有啱你嘅男人咧，都全部系生于夏天。 哦， 咁即系话5月8号到8月7号嘅男士， 就已经啱你啦。咁、所以差唔多呢啲咧，喺婚姻介绍所里边就好易搞嘅。 圈住佢啦，呢啲 咯，先至 五月八到八月七，二婚男士，你明唔明啊？ 离婚嘅，不过要 系啦。咁啊，呢个月出世嘅，咁于是你两个咧就唔见面都得噶啦。总之结咗婚入去洞房咗之后咧，又先见开块面咧，都表示对对方嘅容颜满意 嘅。都啱噶啦，系咪啊？ 咁呢种情况咧，就喺2016年咧嘅今年。嘅农历嘅五月，六月八到七月八，佢就会遇到一个男士，个男士系佢天赐贵人，即系话有啲钱，有啲小生意嘅 老板， 就未必系佢老板，系老板都已经发生咗噶啦， 老板级啦。 如果未系老板咧，就直情咧系佢阿妈介绍佢仔俾你认识， 未来奶奶。 咁所以咧，你应该识咗佢阿妈先嘅，所以咧你应该佢应该系介绍佢个仔俾你识，而个仔咧佢个份工咧都。应该是你老板级那些人物，咁咧就应该有机会，吴小姐。 系咪有啲微 妙？你有20年木生火， 哇！咪即系有机 会。系啊，咁所以其实嗱，喺啱啱过嗰个某月，亦即系话三月八到四月八咧，而家先，而家我哋五月头啦， 系啦，过埋水月。 三月八到四月八，其实已经系有个阿女，有个女人话要介绍个仔俾你啦。 有冇？有冇？有冇？ 有个女长者，长辈咧， 暂时好似未觉得有。 是吗咁、你要留意旁边嗰啲 是要留意一下先。 咁、但係当然会杀到嚟㗎啦。剛才我同你讲嗰个呢係呢一个农历嘅五月。咁唔会。好啦咁呢虽然睇得到有但係你都要吹一吹佢㗎嘛。未咗係咪帮佢吹一吹 好係啦、 啊。吹一吹嘅方法呢原来呢就係好简单嘅啫。 係。 吴小姐你先唔揸车 有牌但好少揸、 啊。其实你揸返车就得㗎喇。 啊点解呢师傅 因为佢嘅老公星就喺架车度。 係 係呀係五火嘛五火系架车嘛。 五火系架车。 仲系嗰个咩冇乜牌嗰个汽车嘛。只要佢揸架冇乜牌嘅汽车然后架车系红色或者紫色。咁即系等于催旺佢老公。 棒棒嘅真系买车 嚟㗎啦。你明白 咁揸返多啲车啦。 係呀如果你唔揸你就坐的士 啦。坐的士啦。 的士司机追佢咯。 咁唔好啦你都想咩嘅。 嗱亦係代表住你好招嘢啲的士司机。 係咪呢係咪呢係咪呢 招你同佢倾下偈。 成日同你搭讪嘅。 成日同你搭讪嘅。 都好多时都有㗎。 乜嘢都俾你睇到透晒。 喺嗰啲的士司机如果你下次叫佢车下又话叫佢整个电话俾你呀、分分钟你嗰个对象系的士司机添。嗱、的士司机我好多 fans 㗎而家听完过都话喂啱我 喎 啱我喎。啊、因为你已经47㗎啦咁所以呢你 把握时间。 你识嗰啲的士司机呢 咁、我有返个的士牌都几好喎、 都系老板嚟㗎都系。 喂好奇怪喎细过佢喎。 细过你喂。 小鲜肉嚟嘅。 小鲜肉啊喂。 几开心几开心。 因为你嗰个某木生丙火系喺你嘅仔女星度㗎嘛。即系话你 系 呀即系话你个老公系细过佢。细过佢几蚊计法呢 细过 佢啱系六年。因为佢嗰个身有同嗰个茂木啱啱咪隔六格， 呢个范围越嚟越窄。 啱啱细你六年，所以你老公细你六年， 十岁到咯， 吓，所以细你六年，跟住生于五月到八月，有范围又缩窄咗啦。 揸的士嘅， 咁啊揸的士嘅又容易， 揸车啦， 或者你自己揸部红车咧，就直成你拣边个都得。 哇， 系咪啊？咁你就应该系可以 兜下风啦，阵间出去， 快啲买架车。 但系肯定你唔好问我系有冇仔生， 系， 因为大佬47你唔好制咯。好嘛， 二人世界啦，系啦， 都 开心， 是边得噶啦。 咁你有咩想知道？ 但系师傅，如果我呢一次 miss 咗个机会咧，咁我2017年仲有冇噶？ 2017年嘅情人星冇机会，因为你由44到54呢十年咧，系个月卯系生丙火咧，丙火代表老公嘅，即系话你有一种潜在嘅仲有一种希望可以嫁。咁呢就未来仲有7年机会。7年机会里面呢本来2018年呢只要你养只猫呢你就有3个男朋友可以俾你揀。咁其实你养猫呢就係易较多 嘅。佢鍾意猫嘅。 不然你养返两只猫啦唔好 想。 两只 喎 要。 两只好够。你养翻 一只两只冇分别嘅， 你养翻 只 猫 唔使理你噶嘛， 因为你八字里面有两个金咧，就 即系老公嘅情人咧，咁咧就要用个猫去化，咁所以你养两只猫，跟住揸翻车，又买翻架嗰架保乜牌汽车， 小鲜肉就嚟噶啦。 咁然后咧就嗰个小鲜肉咧就应该喺今年咧农历嘅五月份嚟啦。 系， 咁你又努力扮靓都系个办法，知唔知啊？ 恭喜你啊！ 好，咁啊，恭喜你啊！咁有机会啊，咁努力啲啊，吴小姐啊，得嘅时候通知声啊， 恭喜恭喜， 影埋张相嚟睇睇，好，多谢你， 多谢， 好多谢，唔该晒。 亦都好似有啖痰咳唔出咁， 食乐顺化痰素啦，每日一次，帮你即刻消除顽固浓痰，喉咙冇嘢卡住，食咗仲唔会眼瞓添。 做 DBC 会员有乜着数？唔单止去皇后饭店、饼店、Espoma 餐厅同埋湾仔间冲数私房甜品有飲食优惠，依家去 eCorporate Travel 仲有旅游优惠添，当然唔少得免费重温节目同优先报名参加活动啦。总之一个字，做啊，做会员啦！详情请参阅 dbc.hk。 欢迎乘搭本班航机，为了各位乘客的安全，在前往热带和寒带地方的时候，请采取预防周身病痛的措施。在户外活动的时候要喝多些汤水补品，要留在有养生药膳供应的地方休息。返港后一个月内觉得不舒服，就要即刻去看中医调理身子了。今日下午4:30至5:00，由阿蕊、李丽蕊和子欣主持的医食同源，祝阁下旅途愉快。 你会不会有一样私人的东西是不想跟人分享的呢？可能是私家车、私家相机、私家笔。除了我，施培的私家音乐。You are my everything. You give me your strength.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00至8:00 ,BBC 数码二台 Meet You, 一个属于你和我的私家约会。 在法定禁烟区吃电子烟和吃烟一样是违犯，一样定额罚款1500元。电子烟和烟仔一样，可能含有一级致癌物甲醛，会危害健康，而且一样会有二手烟雾。有尼古丁成分的电子烟在香港是要注册的药剂制品。烟不好制，电子烟一样不好制。卫生署戒烟热线1833-183。 手机问前程， 好啦，我哋有第二位听众啊，黄生啊， 黄生早晨， 早晨，黄先生， 系早晨， 你好，你好， 师傅响度啦， 系啊，你好啊，啊，喂，你个八字啊， 系 读俾大家听下先，咁然后先分析俾你听啊，咁啊，林记上， 好，辛亥 年， 辛卯 月， 辛亥 日， 癸。 自神嘅贵贵字是 系啦， 贵字 咁啊，黄生你咧原来咧就系属金嘅人咧，生于木旺嘅贵节。咁我哋知道金咧，即系作为一个男士嚟讲咧，木系代表个老婆啊嘛。 系 咁佢个八字里边啲木好旺，咁咧就代表现实生活里边咧，如果真系有一个老婆出现或者一个情人出现嘅时候咧，你系不胜负荷同埋控制唔到嘅。咁所以嚴重到就係、是、如果你有個老婆逼入你嘅日常生活裏面呢、甚至你弱到呢可能會破產啦，唔見晒啲錢啦，甚至係可能死亡咁大鑊嘅。 好、嚴重。 即係所謂叫做佢好容易會識到啲黑夫嘅女性，即係用嗰個角度啦。好啦，咁即係話原來佢係弱到係面對唔到女性，原來佢係一個 handle 唔到女人嘅男人。 係咪呀， 係咪呀， 都系嘅， 比较头痕啊，系咪啊？ 即系譬如又唔知点样送礼物，又唔知点追， 激嬲佢又唔知点讲 嘢咁样咯。咁变咗你要身强先啦，身强即系话原来要阿妈帮埋手啦。咁所以通常如果约女仔出街咧，佢掹埋阿妈去咁嗰只啦。咁 啲女仔咪惊咯， 啲女仔咪唔要咯，一系就拉埋佢个朋友去，咁将个朋友上啦， 带晒风景啦。 咁所以基本上你系一个好弱嘅男人嚟嘅， 身弱 吓，身弱。咁咧就要去到47岁咧，行入个金地嗰度就掂啦。金地即系话属金嘅人咧，行入个金地 可以强翻啦。 30年咧强旺翻，咁30年强。望翻咧，嗰啲木咁多咧，咁啊有啲火嚟咧，泄一泄佢啖气，咁于是咧，咁嗰啲咁，于是你咪可以去结到婚咯。 你冇咁惊啦。 咁所以第一样嘢，我哋要赋予阿黄先生咧，就系点解佢姓黄咧？ 旺就 系 一土也， 系啊，一土嘛，系啊， 即系话如果有土嚟咧，佢系有计倾嘅，冇土咁掂。即系所以佢阿妈咧系要系一个好强势嘅女人， 系咪啊？ 你妈咪系咪啊？ 要系。 哦，都唔系， 唔系即系大王， 哦， 啊，即系要强势意思就系佢土生金啊嘛，个肚系较细个肚嘛，个 镇得住嗬， 系啦，个肚如果系好劲嘅女人嚟嘅，啊咩嗰啲香港政界嗰啲咁就好犀利噶啦，咁嗰啲就反而做到老婆。 嗯， 如果你阿妈系一个普通嘅家庭主妇，甚至系弱弱地咧，咁就即系话你系要去揾。几个契妈， 都要强嘅契妈要。 搵几个契妈呢，生于喺秋天，亦即係生于喺八月到十月。咁你諗下，你搵几个老嘅女人八月到十月出世，就叫做契妈。 长辈。 咁然后呢就每一年过年呢就同佢拜一年，就俾利是仔佢。咁就叫佢做契妈。咁咪无端端你係由一个阿妈变咗好多个阿妈。咁咪即係话你好多韧性啊。 係。个土会强好多。 咁土会强好多啦。咁当然另外因为佢係阴金咧就阳土就系佢阿妈， 系 咁啊神戌就系佢嘅阿妈，戌咧就系阳土，咁啊阳土嚟嘅时间咧系47到57嗰十年嚟啊，咁即系话两年之后，亦即系2018年又系戊戌年， 系啊， 嗰年你就有机会拍拖啦，啊，所以你2018年咧你就有机会遇到你人生嘅第一个。是人哋介绍嘅女朋友啦， 要介绍噶吓， 啊，咁啊点解咧？因为嗰年咧，2018年咧，阿黄生咧，你行天喜星，有冇睇到？ 系啦，系啦， 天喜星，即系2018年咧，你做喜事喎，吓，啊，即系47岁嗰年摆酒，咁，你47岁嗰年摆酒做喜事，咁你嗰年就应该系搞掂啦， 系咯， 系咪先？而家嗰年有个戌咧，系啱啱嚟同佢呢个卯木呢个情人星咧， 系啊， 就合成咗火，咁即系蚀咗个木啦， 系啦系啦， 蚀咗个木咪会走个木出嚟咯， 系啦， 即系可以就系识到个女朋友咯。所以2018年啊，只要你做一样嘢，你即刻就做到老婆。 嗯， 嗰样嘢系乜咧？ 乜嘢？ 就系只要佢养只猫就得啦。 我养猫， 所以你听完我呢个节目之后，你会明白得到点解呢个世界上有一样嘢叫阿猫，有一样嘢叫狗咧。原来佢两样嘢系同我哋日常生活里面嘅运咧系息息相关， 尤其是姻缘啊。 咁啊，多数嚟讲，黄生又话好怕猫 咧。你怕咩啊？ 系咪怕猫啊？ 怕。 怕唔怕？ 佢笑，系咪怕？ 都唔怕 嘅，都唔怕喎。 即系你要女，你要女就唔惊猫啦。 嗱，黄生，我问你个问题啊，我问你个问题，你我俾只猫你同埋喺，即系将你锁埋间房度，我摆只猫喺间房度同你一齐相处， 得唔得？ 你得唔得？ 哦，都得嘅，猫都干净嘅，都系。 系咪啊？得咪？ 干净就系 咁， 你 佢要走埋同你瞓，你肯唔肯？ 嗯， 你答我。 都可以，反而狗我就会 唔系你答咗我先，猫得唔得？ 你猫啫，系猫。 怕嘅，猫唔怕。 得啊嘛， 系啊，得啊， 掂啊嘛， 掂 啊嘛，原来猫就系个老婆。 哦， 因为佢阴金撞阳木啊嘛，阳木咪猫咯， 阳木系猫 啊， 哦， 人木啊， 人木， 即系嗰只老虎啊。 哦， 咁即系话头先点解我一再问佢，佢可唔可以同一个？猫 共处一室 同房， 嗯， 同埋共处一室咧，其实就系考阿黄生可唔可以做到老婆啊嘛。 哦， 最终佢话可以接受啊嘛，佢话可以养嘛，都 有 机 啊，系啊。 咁即系话喺2018年嘅西历， 嗯， 西历诶，讲西历咧， 系 8月8号到9月8号嗰个月佢搞掂啦。因为嗰月份嘅时间，嗰个走就个新 人木， 个新咧就。就会令到人木最弱嘅时间就 逼个人出嚟。 咁于是换句话嚟讲咧，其实咧黄生咧识嗰个老婆咧，个老婆个名都超然若缺添啦，个名咪叫 Kitty 咯，猫啊嘛， 或者叫 Catherine 咯，系咪？ 嗰啲啦， 或者叫阿 Cat 啊嘛， 系啦系 啲啦， 系咪？所以你逢身侧边逢身叫阿 Cat， 叫阿 Kitty， 眼金金啦，孖住佢 个样。个样咧似只猫嘅， 中意 Kitty 嗰啲得唔得啊？ 系啦，或者佢根本就系属老虎嘅咧， 样似猫嚟。 你一见到就搭糖啦， 中意 Hello Kitty 嗰只。 仲要老虎同猪啊六合啊嘛，咁啊造成咗你未来个老婆已经超然若揭啦，已经摆到明指。 猪年嘅， 任何你身边嘅女仔系叫 Kitty 或者叫阿 Cat。你都已经即刻已经好有 feel 啦， 仲使唔使物色契妈？ 喂，就 冇契妈搞唔掂啊！而家就系佢一揾契。 好啦，黄生，你身边有冇一啲女仔你心仪嘅？叫阿 Cat， 叫 Kitty 先。 我谂未遇到。 快啲上 Facebook 度睇下先啦。 咁你好简单、啊，你而家征求 Kitty 喎、 啊。系咯。 征求猫猫、啊，咁你首先一样嘢，你养只只猫，吹一吹黄先， 一只 咪， 一只够啦。 系啊，佢多佢一个老婆都搞唔掂，两个老婆。咁你养一只猫，由咧开始咧 ，take care 只猫开始，搞到只猫干干净净 ，happy happy 咧。咁你嘅真正面，真正嘅真命天子嚟啦。咁以下你要做四样嘢，第一样嘢，你个手机嘅最后四个号码，麻烦你全部转晒一字。 哦、 因为一字是代表 cat， 代表人目。 哦、 第二样嘢，你要经常戴一顶帽。 嗯， 戴顶帽系会催旺你嘅婚姻，因为人目是代表帽嘅、 嗯。 第三样嘢，你由即系开始要大量食蟹，因为蟹是人目。 嗯， 啊、蟹咧系代表三样嘢，蟹系代表曱甴。 嗯， 咁即系飞只曱甴嚟，即系代表有老婆。曱甴等于人目。哦咁当然你自来猫又代表老婆啦。 飞只蟹嚟 好啦，你去动物园里面担张凳，坐咗喺度望住个老虎，望佢半日，吸下啲老虎气，即系等于吸老婆气。 哦、okay ， 系啊，嗱呢啲好有建设性噶，呢啲系改运秘诀嚟噶。你个动物园里面见到只老虎，然后你望住佢吸下啲气，你就有老婆运噶啦，系咪啊？咁中当然 深呼吸啊！ 第四样嘢，当然由即系开始咧，你咧就去买条粗嘅金链，咁啊戴住个鸡嘅金牌， 个 撞或者你自己先。咁、然后咧，你咧就买大量嘅呢一个嘅加菲猫、招财猫啊、Kitty 啊嗰啲啊，叫嗰啲猫嘅嘢咧。咁、然后咧，咁啊留意身边嗰啲叫阿 Cat、叫阿 Cat、 Catherine 啊、Kitty 嘅女人啦，系啦。 咁总之系嗰个名未嫁嘅咧，你都可以选择翻去噶啦。系哦，唔系点啊，大佬，你而家45岁噶，你估你而家 要积极啲啊？ 你而家15岁啊，啊，所以咧你要积极啲啊。咁另外咧，原来咧你咧系只要食牛肉又娶到老婆。 牛肉啊，点中意食噶你？ 因为你有蛇嗰个时辰咧，打开到金嘅仓库咧，系会大量嘅金咧，令到你好有胆色咧，同埋你令到呢个金咧系好强壮。咁、然后咧就可以咧系克木为妻啦。咁你有冇食牛肉啊？ 有 咁得啦， 最中意食 嘅，最中意食 嘅，食多啲，食多啲， 咁啊掂啦。咁啊食牛肉咧，基本上咧你已经系强壮好多啦。咁第二个问题你问咩话？ 创业啊，想 啊，黄生，你想创业？你而家做咩噶？ 电脑嘅。 电脑 即系 I T 系咪啊？ 嗱，火咧就易搵老婆啲，因为火系泄木啊嘛。但系你咧就最衰一样，十问九唔应嘅。吓、啊，我问极你都冇反应嘅你。 系佢反应系比较系 慢少少啊， 慢啲喎、啊、你。系因为身弱嘅人嚟， 系嘛、 啊？其实佢食翻多啲牛肉，同埋咧陈先搵多啲契妈，同埋咧就食 多 啲鸡肉， 多 个鸡肉都得噶啦。咁咧你要你要创业咧就系睇个天意贵人星，就喺嗰个叫人五嗰两粒星嗰度，人系个老婆啊嘛， 系 吓五系五年啊嘛，即系代表十年后佢买屋，咁咧就人木嚟嘅时间咧就系2019年，所以2018、2019年呢两年你有机会系 置业 遇到你嗰个阿 Cat 嘅 或者阿 Kitty 嘅，咁啊记住咯吓，等先我教你啊尽量做晒佢咯，知唔知啊 ？OK。 好 ，OK， 多谢晒你，黄生。 今日时间差唔多啦， 冇错。 好啦，咁啊，礼拜再见啦，拜拜啦， 拜拜。 玄学风水命理并非精密科学，本节目内容只供参考。 唔单止听众笑死啊，有阵时啊，我梁少都做到啊，笑到气咳啊。 我谂我读书未食过迟到添。如果有一日咧，梁师傅赶唔到翻嚟做节目嘅话咧，你哋买定翻佢都得噶啦。佢应该系永别噶啦。佢话佢唔会拣迟到，佢会拣离开呢个世界。 想知道我哋笑紧乜嘢？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保证你笑足3个钟。 大家真风骚。 投资股票最忌心浮气躁， 沉住气，时刻做好两手准备， 再善用科技优势，先称得上是真功夫。 Sky Sir 正式踩入火速登台， 运用科技以形变、细变、量变和质变， 捕捉市场每个机遇，极速制定投资策略。 DBC 三台财经台逢港股交易日9点到10点，火速登台，随时现身。 好正波，你而家听紧嘅系 DBC 数码电台，我系 JW 黄浩儿。 矛盾只因心爱着你，知吗？谁期望？